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今晚咧，我哋系讲金融，人人心目之中都有一个金融， 嗯， 啊，咩形象都好啦吓。咁即系金融系一个好成功嘅小说作家，武侠小说作家。咁当然我亦有好多文章，佢嘅社论咧喺嗰个年代咧。亦都舉足輕重，有啲人咧睇咗覺得係好感動、好拜，亦有啲人咧，包括呢啲左仔啊、中共嗰啲睇到咧就把幾火啦啊！咁咧，金庸就係寫小説嘅，查良鏞咧就寫呢個社論嘅《明報》嘅社論嘅。好啦，但係講翻佢呢個小説咧，佢係特別成功嘅。你覺得咁？你覺得個即係佢仲有可以咧係即係賺到錢嘅？ 嗯， 咁你認為佢呢種咁嘅方法點解而家唔能夠複製呢？ 我自己覺得香港係冇可能再有下一位金庸咯。因為我覺得就係頭先我哋都有講到一啲香港教育制度嘅問題啦。喺依一個咁扼殺創意嘅社會裏面咧，係唔可能再有一個文學素養咁好啦。又可以好似頭先所講啦，咁 visualize 嗰啲圖像啦，亦都係我覺得金庸嘅小説咧，最另外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嗰個合意精神啊，即係佢中間係即係我寫我嘅文章都有講，即係佢係喺個小説裏面係曉意大義嘅，係要去説之以理嘅，係要去有一個即係佢係真係教你。點樣人成為一個人咯？呢一種咁樣嘅即係風骨文人風骨咧，係唔係好多人有？咁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冇啦。咁而最後一點就係、即係一路以嚟咧，其實香港嘅出版業都係已係一個艱難嘅狀態啦。我自己寫書出書，其實講緊嗰個版税都係得11%啦，最多啦已經係。咁即係話你100蚊，你只係得11蚊係落個作者個袋度嘅啫。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冇可能可以維生咯。即係除非就係你嗰個小説大賣啦、加印啦、再版啦，又或者係俾電影公司睇中咯。攞嚟拍戲啊！你有知名度啊，咁樣先有可能咯。咁如果唔係，否則即係咁樣嘅狀態之下，你邊度有人會願意全職去寫作咧？咁但係你唔全職寫作，其實你寫出嚟嘅嘢有幾具有質素咧？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雞同蛋嘅問題。 我諗前半部分都仲可能有啲人，可能如果佢出生係一個好嘅家庭，其實佢家人培養佢。都好，跟住咁就佢有多啲自由度嘅話，或者佢都可以，因為金融其實佢係通文史哲嘅，跟住仲要唔係通一範，即係佢唔係佢嘅小説好似睇落係儒家思想，但係其實佢嘅武功招式係隱含咗道家嘅無為無不為噶嘛。咁你獨孤九劍嗰啲全部都冇一個好特定嘅套路啊，你乾坤大挪移都冇一個特定嘅套路，其實呢啲係隱含咗哲學嘅思想喺入邊，佢係通咗幾範，而佢能夠唔係。好死板咁講出嚟，即係好似香港出個黃子華咁樣，佢係識好多，佢有讀哲學，佢唔係講啲嘢好高深，能夠接觸大眾化。你話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冇人識好多嘢？可能有好多人都識好多嘢，但係佢點樣 present 出嚟，即係一個大問題咯。咁就第二個問題，咁就係即係好難講呢個制度化嘅問題，呢個商業嘅考慮，咁好可能就佢會比較在俗少少咯。咁你都出過。兩本書啊，咁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你都選擇出書，其實有咩驅使到你出書咧？ 冇噶，因為出版社邀請咯。 哦，恭喜你，恭喜你嚇！ 即係因為首先就係唔使自資咯，即係你其實如果你自資出書，你要自己俾錢，咁冇錢啊嘛我咁樣啦，咁即係你自資你要自己揞好多錢啦，咁唔使啦，咁出版社有。 就是他投資，那你不用揞錢，那但是個代價就是其實個版税少咯，因為如果你自資的話是版税會多一點的嘛。 是 那另一方面就是我本身書裡面其實收錄的大部分都是我一路即係喺網上面寫嘅一啲 article 嘅嘢啦，咁所以就唔使再額外花好多時間再寫，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你都有出書啦，咁係咯，有咩驅使你出書呢？ 其實係一班志同朋道合嘅朋友，跟住就可能傾初初傾下啲政治理念，跟住就可能大家都覺得有啲嘢需要改變，跟住就可能初初寫啲文章先嘅。其實我都唔知係當初會出書嘅，其實係傾傾下大家有人組織起嚟，跟住就又唔使我出錢咁樣，咁就寫咯，咁就亦都希望為香港帶來一啲改變咯。但係其實我哋嘅判斷係咪真係完全正確咧？正如頭先一節目先表示喺知識面前，我哋要謙虛咯。咁就可能我哋兩年前嘅判斷同而家嘅判斷，喺個人嚟講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嘅改變。隨住你睇得多啲書啊，睇得多啲唔同嘅政治環境嘅生態嘅時候，可能你自己都會有少少修正咯。但係整體嚟講，其實你都係一定有一定嘅理想主義，你先會願意能夠咁樣花啲時間落去一個成本效益唔係好大嘅行業裏邊咯。同埋你真係有嘢想講，你先會不計辛苦勞苦咁樣去寫嘢咯。其實而家喺網媒裏邊，其實你寫嘅嘢好多都係成日都會有人問你，其實喂你寫咁多文，其實你係咪揾好多錢㗎？咁樣 我話多數唔係咯嚇。咁特別有啲作家就得嘅，有啲作家就係嗰啲係少數咯。如果即係我覺得咧，就話即係你哋嘅辛苦咧，其實仲有個原因就係個政治嘅問題咯。即係我哋香港嘅即係出嘅書有幾多入到最大嘅中文市場，叫做中國大陸啊？有幾多咧？有幾多咧？咁有幾多去到台灣？台灣人啱唔啱睇？即係個口味啱唔啱睇我哋嘅書咧？少數的作家，包括金庸、仲有梁文道等，仲有其他，我可能唔知道。你哋提醒我話可以入到大陸嘅個市場相當之大嘅，以香港嘅市場咧好細嘅。大陸有啲作家咧，其實佢即係佢可能200,000本濕濕碎啦。 但其實呢個係咪運氣嚟啊？因為你寫作可能你浸淫咗，你個人本身就係一個咁嘅人，你寫嘅嘢如果要計算。根據市場的話，你嗰個 唔係根據市場，根本就算你本嘢係好正啊， 係 我用好正去形容啊，你過唔到大陸嗰關咧，你入唔到佢噶，入唔到去咧就你會局限喺香港，局限喺香港加澳門，加埋海外唐人圈子， 即係華南文化圈啦，馬來西亞嗰啲， 嗰個實在太細啦，實在太細啊，即係唔足以生存啊。不足以，尤其是文字電影可能好啲，不過而家香港產電影數量都少咗好多啦，係咪先？咁你不過調翻轉，反而大陸出嘅書咧，佢有部分入到去香港市場嘅，入到香港市場，唔係因為政治，而係有部分作家我哋真係會中意睇嘅，可能係你係平中意平啊買簡體字版本，你唔介意買佢繁體字版本，佢係掂嘅。嗱調翻轉唔得，因為咧。大陸人咧好知道咧 what to do what not to do 嘅，佢哋好識得擦邊球嘅 ，OK， 好識得生存嘅，因為習慣曬日鬥咗咁多年咧，知道寫乜就得，寫乜就唔得 ，OK、我哋香港人如果你就足大陸嗰套咧，去寫咧，你香港包死，即係包死嘅。咁而台灣嘅人咧，佢個品味可能個品味同我哋唔同。咁啊，焗住香港最多加埋澳門幾多啊？香港740,000，澳門680,000，加埋都係計條數1,800,000啫喎。真係海外嗰啲真係根本 insignificant， 細到同埋喺海外買中文書係貴好多倍嘅喎。即係注定咧係香港係有個咁嘅局限嘅。唔單止係文字，我想話俾你聽咧，有牌嘅電台 ，OK， 同埋電視台。佢哋嘅成本啊係好高嘅，香港。點解咧？因為我哋講廣東話，廣東話，而大陸唔俾我哋廣東話入去，唔係廣東話嘅節目入去。講廣東話咧嘅喺廣東話文化咧，香港係廣東話文化嘅首都。OK， 你中意點 interpret， 你哋點 interpret 呢件事啊？依個係事實， 是領先在廣東話文化的，在全世界是領先的廣東話文化，我不是講普通話或者國語、啊、但是好了，如果你是電台，你不一定要講廣東話、okay? 即是任何新聞或任何資訊你都要翻譯成為廣東話去講出來。但如果你是英文的或者是普通話的，你是可以轉播嘛、 嗯、 你明白嗎？是轉整條片來轉播，不單止英語世界是這樣，大陸都可以嘛，所以它成本不用 是便宜很多的、 嗯 okay? 你有沒有七點、啊、講幾個簡單的三部，好，大陸很多台即刻即刻在中央台新聞，你有半個小時省了半個小時的製作費，在電視台來講是很高的，它、 嗯、 電台一樣現在是 click 到我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去講的，是沒有個語言的隔膜，而廣東話呢我們是不得的，由於大陸限制不讓我們入、嗯、理論上香港的、廣東話的節目是入不到大陸的嘛， radio 方面嘛，就是翻牆呢，就是這些是另計啦、這樣東西是一個我們是已經有一個局限、很大，我們是短期內衝破不到的了、 嗯、 OK， 還有大陸人呢，我講一件事呢，你剛才講歷史，即是講開那個、遼金啊，遼金那些東西，其實即係講到嗰個仇恨啊，大陸人咧，即係而家大陸咧就要製造一個民族和諧啊嘛，即係表面上嘅民族和諧啊嘛，啊搞啲嘢你係難以置信嘅 ，OK？ 譬如曾經你講我哋講宋朝啦，係咪先？抗金抗遼 ，OK？ 宋朝係好不幸嘅王朝，因為佢面對強敵係最多嘅。有遼金、蒙古，仲有西夏，即西夏。 有啲分析話，其實宋朝嘅軍事力量其實唔差嘅，只不過佢咁啱唔好彩嗰陣時，大家都大勁， 太勁啦！因為我哋以前中學咧學話學 強國弱智啊嘛， 強國弱智，你都係咁啊！我哋嗰陣時教啊嘛，真係信喎，即係即係唔重視啊，唔重視軍事啊，而家係推翻咗啊！ 其實歷史教科書好多嘢都係會被推翻嘅、嗯，只不過我唔知點解繼續沿用咁嘅解。 其實我自己喺大學讀中史嘅時候咧，都好就係、是、不斷咁推翻中學嗰啲歷史咯。係啊， 不過中學老師亦都佢又教到我哋知道某一啲嘅觀點嘅，都有佢哋貢獻。 又或者他必須要起碼要俾你有啲印象先啊，係喎，這個朝代係咁嘅喎，即係一啲既定印象咯，俾翻。 可能如果你中學嗰陣時係初中話俾你聽，有啲人話強國弱智，有啲人話其實唔係嘅話，可能啲中學生都會覺得好混亂咁樣，都唔出奇嘅，係啊。咁但係就唔好淨係信曬老師講嗰套，唔好就信曬教科書講嗰套咯。如果你哋係想成為一個優秀嘅人才，或者有批判性思考嘅話，就記得要質疑呢個教科書所講嘅嘢咯。 係啊，即係我以前讀嘅讀中六嗰陣時，我都有即係讀中中秋，我都有讀中史啦。跟住嗰陣時，我都係照嗰個教科書要背噶嘛。跟住有一次咧，背完啦，答咗咁多個 point 咧，阿 Sir 話唔啱喎，咁我仲攞住本教科書問佢，咦我背曬咁多個嘅喎，跟住話喂你自己用個腦諗下啦，咁樣即係佢都會咁樣咯，係啊。 嗱，我講到另外一個 point 就係咧。即係大陸因為政治需要去製造所謂民族的和諧。你頭先我哋講宋朝啊、抗金啊嗰啲咧，佢認為是內戰嚟嘅啫。咁嘅結果就係咧，曾經有一段時期咧，我唔知而家最新係點啦。我哋成日覺得嘅民族英雄岳飛、史學化、文天祥嗰啲，全部唔係叫做民族英雄。 嗯， 因為他們打緊嘅係內戰， 嗯， 所謂遼金蒙古， 咁啊當係軍閥咁啊， 內戰嚟嘅啫，佢哋唔係英雄，不過唔係民族英雄，你唔係對抗外國侵略，嗰啲唔係侵略，呢個只係中華民族嘅內戰。 所以 聽到咧，你係把幾火嘅。 所以咁講啦，歷史咧係由現代人改寫嘅，係啊，即係。咩歷史觀？其實你就係企喺唔同嘅時空去睇咯，或者唔同嘅人，係啊，唔同嘅地方， 當權者去寫， 唔同嘅 region。 如果你根據你咁講，如果佢繼續咗傾嘅風向，或者係嘅話，咁其實金庸嘅小説就係呈現喺大銀幕嘅話，其實都要改編嘅喎。咁 嗱呢個咧就係咧大陸嘅人治社會啦。 嗯。 OK， 是人治社會，看看誰現在金融是有統戰價值的嘛，搞個雙查方案出來的嘛，即是在政治上保守，晚年有很多人認為他是親共的，晚年的金融是親共的。即是 你看看下，如果你根據金融所說的那些，在現在來說是政治不正確的，中共的觀點。OK， 那誰是民族英雄啊？戚繼光咯。啊，做台灣嗰個叫咩啊？鄭成功咯，因為抗日本仔啊嘛，啊打荷蘭人啊嘛，啊咁嗰啲咪英雄。總之打外國嗰啲就係英雄，民族英雄。內戰嗰啲唔係唔英雄，唔叫做民族英雄。我唔係咁你噏曬啦。喂，當時中國嘅版圖啊，未去到嗰度啊嘛，嗰啲絕對係侵略，呢個絕對係侵略嚟嘅。咁你任講咧，就即係你如果係冇清晰嘅 mind 咧。你就是被他哄的、不過那次呢中共教育部呢是說將岳飛只可回文天祥等剔出民族英雄的、這件事呢是受到海內外很多、華人是反對，因為你真的亂噏、你真的亂噏。不過呢這個所謂內戰這家事呢、即是那些我們現在經常說這個清兵入關的認為是侵略的嘛，全我們會覺得是侵略，因為喂，你女真人那些 是外族來的嘛、大陸的作家很多都是呢、就是、要滿那本書想出得、就加一句呢小小地加一句內戰、okay， 很小的，就 是溫水煮蛙，然後就在註解裡面說其實寫了細粒那粒字就是重點這樣， 不是他小小他為了過關、他可能全本呢都是鬧到很厲害的、但中間加一句內戰，咁你真的要審查嘅時候啊，都係符合我哋基本嗰啲史觀啊，俾你過啦，即係要咁樣生存。咁、你香港人寫唔寫出嗰啲叫內戰嚇、啊？都寫唔出啊嘛，大佬唔係即係軍閥內戰啊，或者就種族喺度鬥，而係真係侵略嚟噶嘛。Anyway， 講到呢度，講翻另外一樣嘢先。咁金庸就少武俠小説作家啦。咁你覺得？金庸到底是誰來的？你寫到這麼多東西，我們今晚說了整晚了、Who is 金庸？ 一個人有很多面的、 你說吧。 他在、武俠小說裡面呈現了多種角色，他不單止是在透過主角帶出訊息，他有時候透過、歹角，所謂歹角或者是奸角也想帶出訊息，其實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來的，他很可能寫創作每一個角色的時候都有他獨特的感情在裡面，即我不可以當他是唯一一個。 他在文學創作上可能是一個人，他在政治判斷上也可以是一個人，他在文學創作上想帶出一些政治訊息，但是問題是那時候的判斷和他真的落雙查方案的時候究竟是否在同一個環境下做一個判斷，可不可以很一致地用他的武俠小說，就在透過他武俠小說去找到原則出來，然後跟著判斷他的雙查方案究竟是否符合他武俠小說帶出來的原則，我覺得不可以這麼簡單去解讀的。那你、是啊，你怎麼看？ 我都知道呢，即係雙查方案在當時嚟講咧，被譽為一個很保守的方案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之前即係依段時間啦，李柱銘都有即係話，其實即係當時都覺得係即係而家睇翻，其實佢覺得都係一個解讀錯咗啦嚇，即係所謂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仍然係一個好隨意嘅方案，所以我又會覺得即係睇下又係嗰樣嘢啦。即係喺唔同嘅時空，喺唔同嘅年紀，我哋有唔同嘅歷練。其實可能得出嚟嘅結果都唔同，而最起碼我喺金庸小説裏面，我睇到嘅係金庸先生嗰一種俠義精神，係佢能夠好完全咁喺佢嘅小説裏面去展現出嚟咯。咁同埋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其實佢喺小説裏面，佢都有去做一個真係去教導人嘅，係啦，去教導人咩係美啊，咩係美德啊，咩係即係一啲風骨，一啲文人嘅風骨。這個也不是在每一個的武俠小說家裡面都會看得到咯、 有些就很直不楞，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國政，譬如段宇其實他都不是很明白這個人情世故，但其實都是正直、但是譬如可能好像有些亦正亦邪的，好像黃藥師、楊過、令狐沖這樣、其實你究竟有些人會覺得，有些正派的人都會覺得他是邪的，有些邪派的人都覺得他，總之其實他是 好似好不守呢個禮教，其實佢本身背後有啲核心價值，其實佢係堅守住嘅。咁咁就其實佢係想講嘅就係我哋想守，我哋有啲保留心中嗰啲善嘅基本價值，但係點樣具體實際操作，點樣演繹就可以靈活少少咁樣咯，係啊。 嗱，一句咁講曬咧，唔可以因人廢言，係咪咁講嚇？查良镛先生啊，同埋金庸咧係兩個唔同嘅 entity 啊，應該係兩個唔同嘅 entity 嚟嘅。每個人其實都係好複雜嘅。我啊，即係我比你哋早出世啦嚇。我告訴你，人是有很多面的，如果你說講小說金庸在華文界，他就是在當代，即是現在，他就是領先的了，就是以暢銷，但是我記得我看過一套戲，那套戲叫做《大國民》，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Citizen King》，《Citizen King》就講美國有個有錢人，做到參議員就巴閉啦，大把水嘅啦。有一日咧就死咗，咁死咗咧，就個記者就訪問佢生前唔知五個六個朋友。呢個人係點嘅？有六個唔知五個六個不同嘅版本啊！咁可能每個人都係咁。呢套戲大家有機會去睇睇，叫做《大國民》Citizen King 啊，出名嘅。不過你要心情很平靜，因為有些很多人都說很悶我估很多人都是這樣，即是現實裏面我譬如你要學習一個人，你學一些好東西，沒有人叫你學一些壞東西，是不是 其實呢即是心理學即是大師榮格都有說，即人是有不同的面具的嘛，其實所以即每一個人在不同的social context 之下都會帶住不同的面具，咁我會覺得就寫作都是一個面具嚟嘅，係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寫嘢，即係啲人都會覺得我是那些好 好人嚟㗎，現實不是嘛？ 唔係，係好好刻薄嘅，即係有唔係好刻薄嘅，即係好 直接 啊，係啊係啊，跟住之後啲人見到我真人嘅時候都會覺得，咦，其實你不是這樣的喎，咁樣啦。 即係其實你講嘅嘢刉到佢嘅痛處，係咪啊？咁 係啦，可以咁講。 但係亦都唔排除佢係玻璃心嘅噃。咁你又你寫得文，尤其如果你係寫評論文章，你冇可能喺道理上唔會得罪任何一方嘅喎。你好難，除非你係各個立場。 即係各打五十大板咁樣，全部都 各打五十大板，你都係同時得罪曬兩邊嘅嘛。 係啊，係啊，係。咁我會覺得其實我不覺得有問題的，即係譬如就算金庸佢可能佢真實嗰一面同埋佢寫作嘅嗰一面有唔同，其實呢個就係人性咯，係啊，佢都係同我哋一樣，都係一啲好普通嘅人嚟嘅啫。 有普通人嘅一面咧， 係啦， 有普通人 都係有普通人嘅一面。 你越讀得多，其實你就越受唔同嘅史潮衝擊，你就發覺冇一套理論係完全係得嘅。如果呢個世界係咁簡單，得一套理論就得嘅話，咁其實我哋就應該要反思，點解我哋個個唔係跟住呢一套理論行咯？咁好多理論都係喺特定嘅環境之下，佢係有情況、有條件下，佢係有機會得咯，而唔係話所有情況下都得咯。我哋將佢教條化，亦都係金庸成日所講嘅，我哋將啲道德教條化，咁就以為我哋守嗰啲教條就可以達到一定嘅善嘅效果，其實發覺永遠都係弄巧反拙嘅居多。如果我哋就係一本天書睇到老嘅話， 包括馬克思嘅理論。包括馬克思的理論，現在還有人研究的，還有很多新左膠、新馬克思主義分子，包括 David Harvey， 我們在這個節目說過的其實金庸他的貢獻也很大的，最近連月增寫的那篇文章他說其實戰後的思潮直到最近都是受三派影響，第一派呢就叫做明月系，即是明道加金庸啊，即金融年代的佢係影響得很大。第二派就新亞，即中大新亞書院啊，即係錢穆嗰班啊，講啦嚇。第三個咧，信報林恆子系影響，直到最近都是受到影響的，不過在過去四年係的確有很大好多個衝擊，很多個反思。不過呢個不是今晚討論範圍。 咁我今日咧就睇個即係睇個報紙，不約而同咧就係、是、有兩份報紙係訪問過李純恩，因為李純恩做過《明報副刊》嘅總編，好似主任啊就咁樣講。佢話查向容咧，佢講一樣嘢咧，就話唔副刊咧係貴婦，即係唔好咁專，就要雜。OK， 用專雜，但係如果英文講咧，即係唔係唔好咁 specialization， 應該咧係 generalization 啊。咁你兩個點睇咧？即係呢個同香港教育制度係有關係。香港教育制度係好專㗎，我話俾你聽係好專㗎。但係喺通方面、通識方面係做得係麻麻嘅。直到今日我都認為你兩個點睇咧？ 我覺得啱㗎，我覺得要 generalization 㗎，係啊，尤其是副刊應該係百家爭鳴㗎嘛。係咯，即係你亦喺嗰一刻已經，即係同埋我覺得副刊係應該係一份報紙裡面最容易入口嘅部分嚟噶，即係你知噶啦。咁你 專同埋雜啊，查良鏞所講嘅，李純恩引述查良鏞講嘅， 即係你港文咁樣好悶噶嘛，係咪先？你娛樂版又冇營養啦，咁但係副刊就係 suppose 就係佢係能夠做到嗰種係好多嘅。是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去選擇，我會覺得是的，我會覺得這件事都是好的。 我覺得既要遷就大眾，你不可以寫的東西太深，但你也要教育大眾，你不可以被教大眾想看什麼你就給什麼他。大眾如果是錯那怎麼辦？有時候不是樣樣東西大眾都一定對的嘛。你譬如你寫報紙，你可能你小字可能教他一兩個字，可能他大眾真未必知道那一兩個字是為什麼，但如果你下下都用得很淺白的文字，大眾永遠都不會進步。但是你也不可以說全部用古文來寫的，有些人是真的做到的，但是你自己孤芳自賞這樣，就永遠都是說就容易取一個平衡，但是怎樣實際取一個平衡就真的很考功夫，我們這些文字工作者都要努力。 其實我覺得明報都是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的，即由中學開始我都是一直看明報，當然有看其他啦，就是，但是明報都是其中一個是我覺得是真的做得很好咯，是啊。 如果節目就結束了，如果你又遇到一個好像我湛國陽這樣的人，金庸的小說，你會介紹，如果真的你想他看，你會介紹哪一本先 呢？我覺得要視乎人的。 OK， 有沒有男女分別或者個人的性格？ 有，絕對有。女仔真的看《神雕俠侶》啦，因為講情情塔塔嘛，一定喜歡的。 有哪本不講情情塔塔？ 即情情塔塔講最多的嘛。係咯，即係你 因為你特別喜歡楊過。 係啦，即係嗰種用情至深咧，同埋講嗰個愛情中間嗰種起起跌跌咧，我覺得係真係最瀟灑嘅，講得最好。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入門一啲咧，《連城訣》啊，《碧血劍》啊嗰啲比較即係一本兩本就完咯。咁我覺得都係比較理想嘅。 阿楊廷輝， 我就都係《射雕三部曲》咯，起碼你睇完吳明有大把人睇過，同你討論，跟住就你點都會 get 到少少，同埋你唔多唔少都會聽過嗰啲人物啩。如果你睇完《神雕俠侶》，再睇翻《射雕英雄》，你唔睇《射雕英雄傳》，你好難明《神雕俠侶》講乜嘢，因為一脈相承咁啊，有啲故事嘅脈絡係講，即係你要 trace 翻楊康究竟係一個點嘅人，咁點解楊過會係喺 會咁樣嘅狀態？ 咁嘅狀態，咁就如果有時間，都係《射雕英雄傳》先。 你哋好啦，咁啊，今晚咧都係好嘢啊，咁啊，即係叫你哋上嚟，我都唔係唔好意思，我知道你哋兩個都係啱啱放工嘅，啱啱放工趕過嚟嘅。咁其實金融咧要討論咧一晚，梗係講唔曬啦。不過出邊咧仲有好多節目，好多評論，無論網媒好、實體媒好、電台好、電視台好，我相信以後一兩都會講落去嘅。咁呢個波交俾佢哋 ，OK？ 佢哋有不同嘅睇法。而今晚咧，我哋只係講咗金融嘅一好少部分嘅啫。咁希望大家